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6集。我亲爱的少年五。温良贤和车燕琴一块儿开了一家烧烤摊，每晚营业到凌晨2:30，走回家要半个小时，每天差不多凌晨3点他们就能到家。车兴德怕温良贤，有温良贤在他会收敛不少，做事情也不敢这么的明目张胆。尽管有门锁，尽管温以凡回房间后会把书桌抵在门前，但他依然毫无安全感。他开始在枕头下边藏剪刀和美工刀，在家不到凌晨3点就不敢睡觉，生怕在他不经意间车兴德就会破门进来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，在这期间温以凡又陆续地给赵元东打过几回电话。赵元东表示出来的意思一直是郑可家那边已经渐渐地接受他了，等他再劝说一段时间应该能让温以凡搬回来住。成绩出来后，在温以凡准备填报志愿的时候，赵元东也提出让他填南吴大学的要求，意思是让温以凡离得近一点，以后好照顾他。尽管当时赵元东因为新家庭而把他暂时安置在大伯家，但在很多事情上温以凡还是极为依赖他，他只想脱离现在的生活，赶紧让这般的日子成为过去。他也想试试跟新家庭和谐相处，也因此温以凡答应了赵元东。因为对他来说，除了北隅这个城市，其余的地方区别都不大。再加上温以凡想到桑延也在南吴，他可能会比较想待在这个城市。开始填报志愿的那一周，桑延陆续给他发了几条短信，全都是在问他志愿的事情。怕他会因为自己而去填报不感兴趣的学校，温以凡问过桑延想报哪所，但他一直没提。最后他只能明确地告诉他自己会报南吴大学。他会回南吴，会当这2年的痛苦都只是过往云烟，他们也不需要再分隔在2座城市。温以凡不需要再让桑延每次都那么辛苦地跨越一座城市来找他。之后他们可以每天都见面，可以变回高一时那样，所有的日子都像是在渐渐地好起来。直到高考志愿填报截止那天，那天凌晨家里只有温以凡一个人在。那段时间车兴德找到了工作，一周有好几天不在家。他不清楚车兴德的工作时间，也不太确定他今天回不回来。不到3点钟，温以凡也不太敢睡。温以凡边用手机跟桑延发短信聊天，边注意着床头柜上闹钟的时间。 我明天来找你，行不？ 温以凡想了想，回道： 我过段时间要去南吴，你别过来了。 什么时候？ 等录取通知书寄到吧，我们得回学校拿。 那都7月多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桑延又发来一条： 录取结果出来那天，我过去一趟呗。 直到凌晨1:30，车兴德都没有回来。温以凡觉得车兴德可能不回来了，但又有些不安，像是山雨欲来。他躺在床上跟桑延聊着聊着天就开始犯困，他强撑着眼皮想撑到凌晨3点再睡，最后还是没有敌过睡意，只觉得都这个点了，再过一会儿大伯应该也要到家了。之后温以凡是被门的动静惊醒的， 这次门锁那儿传来的不再是被撬动的金属碰撞声，而是被钥匙打开的咔嗒声。他睁开眼，在一片黑暗中看到门前的书桌因为门的开启而倒下。温亦凡抬眼，随之对上了车兴德的脸。车兴德用一根手指晃着手中的钥匙，笑声猥琐而又渗人。他的身材偏胖，一进来就把钥匙扔开往他身上压，带着铺天盖地的汗臭和酒气，极其强势的用男女间悬殊的力气将温亦凡压制。温亦凡瞬间清醒过来，能够感受到车兴德将他身上的被子扯开，他的来意极为明显，一只手用力扯住他的头发，另一只手试图将他的裤子往下扯。温亦凡不受控地尖叫了一声，边挣扎边开始求救。温亦凡觉得自己在那一刻像是从躯体里脱离出来，成为一个旁观者。他看到自己疯狂地抵抗着，从枕头下边摸到剪刀，毫无理智地往车兴德的身上捅。车兴德吃痛地后退，很快又往上扑，夺过他手上的剪刀。温亦凡红着眼，身子往后退，再度从枕头底下摸出美工刀。他的身体紧绷至极，全身心都在防备。他控制着声音里的颤意，一字一顿道：你这样是要坐牢的。车兴德笑了： 你敢报警吗？让人知道你被你舅舅上了。双嫁，这要被人知道了，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嘛？这是很丢脸很羞耻的事儿，知道吗？ 温亦凡像没有听见一样，只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唯恐他会再度上前。少女头发凌乱，肤白唇红，五官极为艳丽。她的四肢白皙纤细，随着举动勾勒着曲线，全身柔软至极。她缩在角落里，像一只长了刺的奶猫。因为她这副模样，车兴德那位消退的欲火再度涌起。 没关系，舅舅娶你，别去上大学了，双嫁，来当舅舅的媳妇儿。 说着，车兴德再度压到温亦凡的身上。这回他像是早已察觉，手疾眼快地从温亦凡手中抢过那把美工刀。他再度把他的裤子向下扯，粗重的气息一下又一下地喷到温亦凡的身上。温亦凡用全部力气在挣扎，那是他觉得最崩溃最无力最绝望的时候，也是他觉得自己最脏最想直接这么死掉的一个时候。那个房间黑暗至极，窗帘明明半开着，可在那一刻温亦凡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光了。他希望自己立刻就能死掉，如果活在这个世上要承受这种事情，那么他宁可不活了。在车兴德摁着他的双手把他的衣服往上推的时候，玄关处传来了动静。温亦凡的眼里含着泪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侧头盯着床头柜上的时钟。凌晨3点，温亦凡原本空洞下来的双眼渐渐亮起，再度开始求救。因为长时间的叫喊，他的声音变得沙哑，还带着哭腔。他在喊：大伯，救救我。车兴德的举动停住，暗暗地骂了一句脏话。随后客厅的灯大亮，传来温良贤的声音： 怎么回事？ 车燕晴也道： 双嫁，你这大晚上的吵什么？ 看到房间里的场景时，车燕晴瞬间消了音。温良贤对车兴德不满很久了，看到这个状况瞬间火了。他走过来把车兴德往床下扯，大声吼： 你在干什么畜生事？这孩子多大你不知道啊？ 脱离了地狱，温以凡立刻用被子包住自己的身体。他低下头，盯着手上的血，是用剪刀把车兴德的手割破时沾上的。温以凡用尽全身力气把眼泪憋了回去，他绝对不会为这种人渣流半滴眼泪，绝对不会。车兴德解释， 不是姐夫，我喝多了，这刚进来还什么都没干呢。 闻言车燕琴松了口气，过来劝道， 老公啊，这不是啥都没发生吗？你也犯不着生那么大的气。哎呀，德仔就是喝多了，认不清事儿。 没等他说完，温以凡出了声， 我要报警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？报什么警呢？你舅舅就是喝多了，你看看啊，你这衣服不还是都穿得好好的？哎呀，这被街坊听到了多丢人啊。 车燕琴皱眉道，温良贤极要面子，怕被人知道自己照顾侄女儿照顾成这样。 阿江，没事就行，大伯会给你个交代的，但这事儿没必要闹到家外。 温以凡抬头，目光从车燕琴和温良贤的脸上划过，而后定在了车兴德那张略带得意的脸上。他想起了他刚刚的话，情绪很平静，身上还发着颤，重复了一遍， 我要报警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想让你舅舅坐牢是吧？他这是喝醉酒走错房间了。还有，你是生怕以后别人不说你闲话呀？ 车燕琴火了，温以凡打断他的话，说： 随便，我随便别人怎么说，别人怎么传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只要报警。 温以凡从旁边翻出手机，边说边打通了110，举动僵硬而又机械。闻言，车兴德想去抢他的手机，但手机那头已经接通了。温以凡坐在床上，身子不受控地发着颤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如实把情况说了一遍。车兴德立刻看向车燕琴，表情有些慌了。车燕琴安抚道， 没事。 说完，温以凡不再看另外三人，手还在发抖，开始给赵元东打电话。可能是还在睡觉，过了半分钟，赵元东才接了起来。 喂，阿江。 温以凡的鼻子一酸，听到赵元东的声音，强忍着的眼泪在这个时候才掉下来。没等他出声，车燕琴已经过来把他的手机夺去，冷笑道， 赵元东，瞧你带出来的好女儿，我给你苦心竭力的带孩子，结果呢，他现在想把我弟弟搞进监狱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给我解决这件事情，你就别想好过。我弟做什么了？他就是喝醉了走错房间，什么事情都没干，你女儿硬想给他安上一个强奸罪，这心得多黑呀。 车燕琴像是极为恼火，自顾自地在那骂了好一阵，温以凡也没有力气去把手机抢回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